九大金盐厂已改为九大盐业，改制后是中国规模最大、配套最全的锦矿盐企业集团，永利碱厂也成为今天的天津碱厂，而南京的硫酸亚厂经过一系列的演变，成为现在的南京化工。范旭东的梦想还在延续，他所创立的一切传承至今。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四十年间，您的餐桌上发生了哪些变化？餐桌上的变化又有着哪些故事？这些故事又给您以怎样的回味？9月19日8:30，餐桌上的四十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，北京故事广播，调频95.4，中波603，敬请关注。